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69集，魔气入侵。众人面色平静，对此没有太过意外的反应。本来每一届的竞技环节都会出人命，区别只在于多或少。在凡俗世界中骇人听闻的游戏规则，对于修行者而言反而不算什么。畏惧危险不敢拼命的也就不会来报名了。强队的把握自然更高一些，弱队只要团结协作，也未必就没机会取胜。获胜者最后赢得的不仅是国家或地区的声誉，个人也会跟着一举成名。譬如冬至认识的肯塔，假如这次他们能够夺冠，那么回去之后，肯塔就会成为知名的降头大师，他也不需要再冠上信差弟子的头衔才有人认识。名与利是交流大会能够带来的直观收益，修行者也是人，他们追求的领域与普通人不同，但不代表他们不在乎普通人在乎的东西，人性在本质上依旧是相通的。 每座岛屿的岸边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快艇，如果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，你们可以乘坐最近的快艇离开，快艇上有自动导航系统，无需你们操作，它会带你们离开群岛区域，回到一直停留在公海上准备接你们回去的轮船，那里是安全的。但我要提醒你们的是，只要有一个人选择中途离开，那么那个人所在的团队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参赛权。无论团队里其他人取得多少成绩，所有成绩都算作废。 丽莎环视了众人一周， 我既希望你们都能平安无事，也希望你们能充分考虑你们的队友，因为这个比赛不仅仅是你们的个人秀，也代表着你团队的荣誉。最后祝你们好运。 住在富兰克林酒店的最后一夜，那些捣乱的凶灵终于在前几晚被悉数消灭清空，众人得用清静。不过竞技前夕有多少人难以成眠就不得而知了。冬至在睡前拿起手机，打开了与龙身的对话窗口，看了几秒又将手机关掉。如无意外，对方现在应该已经在日本了，就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找到阴雨鸠宴的老巢杀上门去了。龙身他们肯定用了伪装的身份，所以这个号码也暂时作废，他发消息也不会有人回复。但冬至仍旧发了条消息过去， 师父万事顺利，我也会加油的。 发完消息，冬至微微一笑，仿佛心里就有了力量。隔天一大早，主办方派人接送众人去机场，搭乘前往美国东部的航班，再从那里坐船前往目的地。负责接送冬至他们的依旧是这几天的老面孔艾文，他似乎担心冬至他们一去不复返，一路上不停催促冬至实现自己的诺言，为他写推荐信给卡洛斯。冬至被他催得啼笑皆非，只得在车上发了一封简短的电邮给卡洛斯。 老实说，艾文，你是不是笃定我们回不来了？ 怎么会呢？在我心目中你们才是最强的。冬，你可一定要拿到金苹果回来，要是我能被卡洛斯面试，就请你吃饭庆贺。 你身为美国人，居然会期待我们赢？ 那当然，美国队又没给我写推荐信。 哥们，你可真实诚。 众人坐了将近十个小时的飞机，从洛杉矶抵达诺福克，又从诺福克乘坐客轮出发，前往传说中的森罗群岛。各团队少了前几天的针锋相对或虚应故事，一上船大伙就各自找到了自己的舱位，养精蓄锐，准备不久之后的竞技之旅。仿佛要将冤家路窄贯彻到底，冬至他们的舱位正好与日本人相邻。这次日本来了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是所有团队中人数最少的，也是最为低调的。一起住了好几天，他们甚至没有与冬至他们打个照面。 直到此刻，模样普通的年轻人迎面走来，似乎也对冬至住在自己隔壁感到意外。两人彼此点了个头，算是打招呼，却没有说上一句话。在年轻人进入自己的房间后，刘清波后脚也来到了冬至的房间。 鬼子这次来的人少，不像是冲着夺冠去的，有点奇怪，会不会是冲我们来的？ 现在没有证据，再让国内查他们的身份也来不及。不过藤川葵在日本阴阳界举足轻重，我们又跟他们结下那么大的梁子，他派几个徒子徒孙来给我们下绊子也挺正常的。 还有英国人跟美国人，城府心机半点不少，蔫坏蔫坏的。美国人嘴上跟我们说结盟，实际上他们知道的消息肯定比我们多。 我们也不可能对他们露底，怎么可能指望他们对我们掏心掏肺？谁也不是傻子，各取所需而已。我看这次也就法国人先出头傻了一点，其他人都鬼精鬼精的。杨守一他们把心思都放在竞技上，咱俩多留一点吧。 房间虽小，但五脏俱全，看得出在为入住的客人尽可能提供舒适环境了，但也只能睡觉或看书，想要在里面练剑是不可能的。冬至更不想跑去甲板上练，被人围观。闲来无事，索性盘腿在床上练了几回吐纳功夫。刘清波他们也是差不多的情况，大家尽量减少外出用餐的次数。一来是除了肯塔之外，他们跟其他人都没什么交情可言，虚伪客套的话说多了也浪费，还不如不说。二来，客轮再大毕竟也是船上，不如陆地舒服，除了看海更无可逛的地方。船只穿越茫茫大海，在波浪上起伏，若干小时之后终于驶入前方白色的弥天大雾之中。一入雾海，四周的视线立刻白茫茫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冬至听美国人威廉说过，笼罩在群岛周围的大雾仿佛有神奇魔力，终年不散，而且正好将群岛笼得严严实实，如同结界一般，磁场非常强，雷达容易失效。在没有雷达的年代，更有无数船只被大雾蒙蔽，误入这片区域，结果触礁沉船。51小组发现这里之后，将其利用起来作为实验基地，但威廉自己也只是从前辈口中听说过，他自己从来没到过这里。放眼望去，所有凶险莫测的未知之谜似乎全部隐藏在白雾之后，等待他们去揭开。身旁长手剑微微震动，发出细微的嗡嗡声。冬至察觉，将其握在手中。长手剑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，在冬至印象中只有两次，一次是在淮水下面对付吴之奇的时候，还有一次是去仙达村找天魔，这两次都是九死一生，极为凶险的经历。现在长手剑再度震动，说明他感应到了前方敌人的棘手，他把剑紧紧握着。 不用担心，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。 似乎感受到主人的温度与安抚，长手剑逐渐平静下来，恢复正常。同样待在房间里的俄罗斯人安东也正抬起头望向窗外那片茫茫大雾，忽然间他睁大了眼睛，灰白色的雾气之中似乎夹杂着几缕黑气，那些黑气缓慢飘散，又慢慢地凝聚在一起，越来越多，最终汇集成一团人头大小的黑色雾气，在白雾中分外显眼。安东怔怔地看着，他没有从那团黑气中感到任何异样，反而闻到了一股香甜的气息，那使他不由自主放松精神与身体，盯住那团黑气，无法移开视线。黑雾没有被舷窗挡在外头，他似乎也发现了安东，正在向他逐渐靠近，甚至穿透舷窗进入安东所在的房间，犹如一盘刚出炉的草莓松饼，在他面前散发着热气腾腾的甜美。安东的眼神变得有些迷离，但他脑子里另一个声音正在拼命阻止他朝黑雾伸出手。他听见自己问， 是什么？ 我就是你，我是你身上的一部分，你想要什么我就是什么，你害怕什么我就是什么。 黑雾如实回答。 不，我不需要，我从你身上嗅到了杀戮，你快点离开，否则我要驱逐你了。 挣扎之色越来越剧烈，豆大的汗水从额头滑落下来，安东的胸膛起伏，喘息不定，拳头攥住又松开，反复几次，终于慢慢地举起手，伸出一根手指朝悬停在半空的黑雾靠近。 你需要我，你的胆怯需要我去克服，你的所有欲望我可以满足，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，让所有人都跪倒拜伏在你脚下，你不再是那个被人鄙视的通灵师，而是需要别人顶礼膜拜的神灵。 蛊惑的声音在耳畔回荡，安东的手指终于与黑雾相接，刹那间他仿佛看见烟花在脑海中炸开，直接将他炸得晕头转向，各种各样的情景从眼前掠过，耳边像有几百个人同时在说话，各种语言吵得他不由自主地捂住耳朵，在床上呻吟打滚。 我喜欢你这个体质，更喜欢你薄弱的意志力，特别是像你这样总是心怀抱怨与不满的人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